就是有时间去慢慢的去寻找。 对啊， 因为一般咱们要是去澳门都是哎呀浅尝辄止，去几个著名的景点然后拍拍照就走了，其实它周边都可以发散着去玩。 你想想这么多可以吃的地方、 哦、 你一日三餐、 啊、 你的胃就只有那么大，你不待时间够、啊、你肯定尝不了这么多地方。 是的，所以这个就光吃在澳门就已经很重要了。 对， 更何况是一些玩和娱乐业。 对，它是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慢慢悠悠这种享受生活居住型的这种地方、 嗯、 它不是一个说节奏很快像香港上海这些地方，就是你过去夸夸夸就是翻桌率也很高，你到那吃完就走。它其实是你坐在这儿一边吃一边享受。那早晨吃一个什么甜点、 嗯、 可能从早晨9点钟一直吃到11点中午饭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可以做到、 嗯、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你有足够的时间的话，在澳门那边享受一下当地人的这个生活还是挺有必要的。对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你融入当地的话，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 嗯嗯嗯嗯。 现在因为你太快了，有的时候我们旅行的时间不够，就是那么几天。但是我觉得在澳门，你觉得4天够吗？ 我觉得4天其实我并没有把旅游景点玩完嘛。 哦。 对，然后吃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去。 嗯、 然后还有一家，就是说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必须要推荐一家。 好的。 去澳门必吃的一家叫晨光记。 晨光记。 对、嗯，这家店呢，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就是因为、嗯。它好吃到很多人就那些网络就是 KOL 包括旅游达人、 嗯嗯、 他们会为了晨光记再去一次澳门，或者说为了吃他们家的那个烧鸭饭、 哦、 就是专门去某个地点、 嗯、 那个地点可能都不是一个旅游景点、 嗯、 烧鸭饭就是晨光记家，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港式茶餐厅包括这种就是粤式茶餐厅里面、 嗯、 烧鸭饭是肯定必备的一个饭， 必备的 黑椒烧鸭饭就是晨光记首创。 嗯， 就是晨光记首创了黑椒烧鸭饭、 哦、 所以去他家一定要吃这个黑椒烧鸭， 那得太正宗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什么叉烧啊、 嗯、 就是那种猪皮、 嗯、 脆皮乳猪啊这种、 嗯、 他们家都有，然后就可能就只是简单的一个这种盖浇饭，上面是一盘烧鸭，下面是个米饭。我每次我去吃就是能吃2碗米饭，就为了吃他们家这个烧鸭饭、 哦、 包括他们家一些什么热巧克力呀、啊、包括这个冻柠茶呀、啊 哦、 都是你会去吗？这家店我为什么推荐，就是因为他在北京有分店。 嗯、 哦、对，他在北京是有一家自己小小的分店的、 嗯、 跟他们那个澳门的那个总店是一样的，他在澳门有很多店。对，晨光记门脸就很小、 嗯、 进去就那么几桌，然后就是 特别不起眼的， 对， 稍有不慎就过去了。 对对对、哦、但真的是就是你会去他们家吃那个卤味啊、 嗯、 包括什么卤鸭血呀、啊 嗯、 卤鹅肠啊、 嗯嗯、 包括吃这个烧鸭呀、啊、人均就10块钱。 我的妈，好吃到哭。 对，真的是让你好吃到就是3天不去就会想的那种感觉。对对，这家店是去澳门一定要尝的这个，因为你可能澳门有很多这种做卤味的店嘛、 嗯、 可能说要推荐某一家的话，我就只推荐晨光记这一家、 嗯、好的，这是必去的哈。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期节目大家有没有记下来，已经有几个必去的店了。 对对对对， 晨光记是一个、哦、榴莲冰淇淋是一个。 对，然后猪八包是一个。 对，猪八包是一个。 对，葡式蛋挞又是一个、 哦、是的。 对， 已经是4家了哦。 对、 啊、还有那个米其林餐厅。 对对对，再加上小飞象、 哦、 你说这些地方 小飞象、嗯、 你要是只是说一天想把它们都打卡完、 嗯、 很难 很难。 对 对， 而且我这还是说就是只是纯玩，不是说我们带着某种目的过去或者怎么样。 哦， 只是说你纯玩的话，这样的话你都得铺个3-4天。 嗯， 他是让你觉得哎我可以再来。 嗯， 你像那个什么就是他的一些景点包括妈祖阁呀、 嗯、 然后还有什么大炮台呀、 嗯、 我也都去了。 嗯， 但是我是会说他这个景点就像我们去的其他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景点一样、嗯、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历史意义包括他的存在价值，但我们去了也就是说拍拍照，然后我到此一游，我感受一下 就可以了。 对， 嗯， 我觉得你只有这种吃的包括住的才能留得住你，然后让你感觉到哇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我以后还要再来。 是的，只有吃住买。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专业分析、数据把控，充分发现考生优势，规避填报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为高一学生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3月3日周六9点，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专家落地公益讲座，报名5735-4567。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